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lesson 83, 也就是07节。我们现在慢慢走向那些语法的部分。现在我们还是介绍名词从句，不过我们讲的是第三种的名词从句。第一种的是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 I believe that he is a nice boy， 那个说法我们已经说过。第二个是 whether， 也就是 yes no 问句变过来的，用 whether 引导的名词从句 I don't know whether he's coming。 现在我们讲的第三种呢，那这个名词从句就是用特殊问句变成的名词从句。特殊问句呢，就是指的是用疑问词，像 who 啦、whom、what、which、why、how、where、哪里等等起手的这些问句。这类问句呢，皆不可以用 yes no 来回答，他没办法用 yes no 来回答。比如说 what's your name， 你不能讲说 yes my name is Peter Lai。 where are you going？ No I'm going downtown。你没办法用 yes 或者 no 来回答的，所以这种问句就叫做特殊问句，一开头就是疑问词的。一共有四种。第一种呢，它是含 be 动词的特殊问句，也就是它的结构是疑问词加 be 动词加主语，像 what is your name、啊、你的名字叫什么，本来是 your name is what， 可是呢按照问句的习惯呢，一定要先把 what 疑问词放在前面，主语跟 be 动词倒装，就是 what is your name。 同样的，你要到哪儿呢，本来是要说 you're going where， 可是变成问句的时候疑问词要放在前面， where you are 就变成 are you， where are you going。同样的，他们是谁呀、啊、变成是 who were they， 本来是 they were who， 要把 who 拿前面， they were 的倒装 who were they、哎、你昨天见到他们那些人是谁呀、啊、等等。这三个问句呢变成名词从句的时候，就是保留它的疑问词，然后主语跟 be 动词还原，也就是先放主语再放 be 动词。比如他的问句是 What is your name， 变成名词从句的时候就变成 What your name is， 你的名字叫什么，那这个时候 What 就要小写。然后同样的 Where are you going， 这是问句，你要到哪去啊，好，变成名词从句是 Where you are going。好，他们是谁呀、啊、本来是问句是 who were they， 变成名词从句是 who they were。 所谓名词从句，就是问句或者句子变成的名词，这里是问句变成的名词 what your name is， where you are going， who they were。 刚开始说哇赖老师，我你的脑筋真厉害，你怎么都知道这些种变化，我一听这头糊里糊涂的。我要告诉你，你一定要克服这一关，刚开始我也是糊里糊涂的。 I don't know who is he， 我也会这样造句，那是不可以的。 Who is he， who 叫大写， is he 先倒装的话后头就要放问号， 所以那是问句。你现在 I don't know, know 是及物动词后都要放宾语，就要用名词从句，所以就变成 who he is, I don't know where he is going, I don't know what he's going to do, I don't know how he is learning English, 他现在英语是怎么学的 how he is learning English。 像这些东西讲究才能习惯，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外国小朋友他们会讲这种英文，他会用名词从句，你叫他叫什么叫名词从句？ I have no idea, 我不知道，他回答。但 I know how to use a noun clause, 确实我知道我怎么使用名词从句，这完全是习惯成自然。所以苦练，一天到晚这样练习讲，你才能够学得越来越清楚。好，第二种名词从句呢，它是由含 do, does, did 这个助动词的这种特殊问句变过来的。它原来是它的句子结构是疑问词加 do, does, did 加主语加动词原形。你看现在的问句，特殊问句，你刚才为什么哭了？ Why did you cry? Did 就是过去时的助动词，后头的 cry 也就是动词的原形， do, does, did 后头一定必须放原形的。 When does the train arrive? 这火车什么时候会到啊？你为什么不讲 when will the train arrive 用 will 呢？我这边不能用 will, 因为火车按时刻表发的，时间到了它就一定会到，所以它并不是 它没有意识的，这火车它没有像人有意思，它高兴它什么时候到它就什么时候到，说不准的。可是火车飞机这个排班的，我们都要用 does。 When does the plane take off? 这飞机什么时候起飞啊？它都有固定时间的，所以都用 does。 When does the train arrive? 所以这个 arrive 也给跟着用动词的原形。How do you spell that word? 那个字你是怎么拼的？好 do, 因为后头的主语是 you, 所以我们就要用 do. Do you speak English? Do you live here? 等等。所以 how do you spell that word? 那个字是你怎么拼的？这都要打问号，前面的疑问词都大写。可是变成名词从句的时候，就变成所谓一个像问句一样的名词，像句子一样的名词。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做呢？删除 do, does, did, 这个时候疑问词照样保持在句首，就是名词从句的句首，然后加主语加动词应有的时态，像 why did you cry, 把 did 去掉，然后 did 是过去时，你的 cry 就要变成过去时 C-R-I-E-D, Why you cried, 你为什么哭了这件事情。 When the train arrives, does 去掉 arrives, 第三正单数，所以加了 S。 How you spell that word, 那个 do 去掉的时候 spell 还是一样的，用现在时复数，所以它就跟原形动词形态一样的不变。How you spell that word? 你看这个时候疑问词整个都是改写，变成小写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含一般助动词，像如 you can 啦，能够啦， will 将要啦， should 应当啦， would 也是呢 will 的过去时，就是客气的说法， could 是 can 的过去时，客气的说法啊。另外还有完成时这种助动词，像 have 啦 has 啦 had 等等的那种特殊问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疑问词加一般助动词或完成时助动词，再加主语加动词原形或过去分词，这是所谓问句的结构。我们现在来看，直接看问句， Whom should I call for help?我应该打电话找谁来求助啊？ Whom 本来是 I should， I should call whom for help? 我应当打电话给谁？按照这样中文都顺了。I should call whom? Whom 作为 call 的宾语，所以要用宾格。好，但是呢，你要形成问句的时候，这些疑问词要放在句首。Whom? I should 就变成助动词跟主语倒装。Whom should I call for help? 但你要记住哦，现在的英文里头都已经把这个 whom 改成 who 了，它的宾格它都不用了，都用主格的形态，照样做宾语。Who should I call for help? 啊，现在很多都是这样说的。Who should I call for help? Which apple would you like to choose to eat? 你要选 would you like to 就是想要。你想要选哪一个 which apple to eat? 本来是 you would like to choose which apple to eat. 将来造句子那就很像我们中文结构。你想要 you would like to 选择 which、to choose 哪一个苹果来吃啊 which apple to eat. 但 which apple 它是疑问词，所以赶紧拿到前面。Which apple would you like, you would, 就变成 would you like to choose to eat? 好，这是问句的形态。你进来可好，本来是你好吗，叫 how are you? 那变成完成时就是啊，就变成 how have you been? 本来是 you have been how? 你最近一直是如何啊，You are how, 你如何啊，你好不好啊，可是 how 是疑问词，所以 you are 就变成 are you, you have been 就变成 have you been, how have you been, 你近来可好，一直都不错吗？以上这些问句变成名词从句，也就是疑问词加主语加一般助动词，或者是完成式助动词，再加动词原形，或者是加过去分词。像 whom should I call for help 就变成 whom I should call for help， 现在通常都用 who 来代替 who I should call for help。 Which apple would you like to choose from 就变成 which apple you would like to choose from、to choose to eat， which apple you would like to choose to eat。 好，另外How have you been? 这是问句，变成了名词从句 How you have been? 啊，这都把它记起来。好，那么接着我们就要讲了，还有一点 D， 疑问代词，像 Who 谁 ，What 什么 ，Which 哪一个，在特殊问句中，它当主语时改成名。